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62集，有我陪伴，多苦都变成甜。易如和孔金华母女俩的生活，就像这门店的空间一样局促。一如就在这叽喳的议论吵嚷声中弯下身去，抽开桌子最底下的抽屉，拿出了一个铁盒。他把盒盖子打开，里头有一封封着的信。这么大的空间，只给这一封信，珍而重之。西主把他接了过来，那信的反面有红泥的泥封，弯弯绕绕，像妩媚的藤条。一如说， 我不知道情放在哪里，他只留下一封信，说给西竹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一如的眼睛盯着那信封的泥封，目光里有渴望，也有失望和怅然。西竹有点不安，他觉得自己窥探到了一如的什么秘密。他问， 你没打开看过吗？ 我打不开，司藤的藤戳别人是打不开的。 打不开？西竹不能理解，不就是普通的泥封吗？轻轻一撕就开了。离开的时候，西竹犹豫了一下，他问易如， 你是不是也在找秦芳？信封里有地址，你要记下来吗？ 易如摇头，他其实早就想通了，心里没有你的人，你找或者不找，陪伴他或者不陪伴，都没有分别。西竹又问， 秦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会为他保守秘密。 那司藤呢？ 易如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 你为什么不去照照自己的脸呢？ 信里的那个地址就在眼前了，是在青城山附近，旧式的小院子，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一路延伸到街前，屋后是密密的丛丛修竹。西竹伸手去叩门，那门没关，吱呀一声就开了。自己这样冒冒然的进去似乎不大好啊。西竹坠坠的，他问道， 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 没有人应答。始终处在门口也觉得奇怪，西竹犹豫了再犹豫，迈步进去。幽静雅致的院子，中央有个葫芦状的水池，那里头种着绿萝风信子，碧绿茎干间三两橙红锦鲤，风过眼角的风铃叮咚作响，一律为他说般若，叮咚叮咚叮叮咚。这场景西竹总觉得似曾相识。西竹晃了晃脑袋，想把这个荒唐的念头撇出去，怎么可能呢？西竹走过院子，促狭似的朝水里瞥了一眼，再迈开步子时忽然停住了，水里映出了西竹的影子来，但那不是他的脸。 啊，我的脸怎么？ 西竹惊慌地去摸自己的脸，他拿出了镜子来看，慌得两手发颤。镜子里，一个面目平淡的年轻女人，那眉眼像是潦草地点画上去的。西竹的额头发汗。这时，有人从屋子里出来，是个中年女人，头发齐整地挽在脑后，盘扣的褂子，阔脚裤。她说， 你就是这两天替我的姑娘吧？ 西竹茫然。 啊， 什么？ 啊，秦先生让我休息两天，这两天会有人来帮我顶班，就是你吧。 秦先生？是秦放吗？难道他老早就知道了我会来？ 那个中年女人拉西竹进去，吩咐他要做的活儿：洒扫熨烫，给花浇水，给鱼喂食。西竹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，连那个女人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，自己的脸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变化的？进了这个院子之后吗？西竹对这个院子忽然生出莫名的恐怖来，他跌跌撞撞逃也似的离开。路上他再一次拿出镜子来看，如释重负。啊，这一次终于对了，是西竹，那熟悉的眉眼漂亮到让人啧舌。他记得刚入学的时候，连小伙伴都在猜： 西竹，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吧？你这么漂亮。 西竹回望那个院子，山上起雾了，蒙蒙的照在院子四围，缓缓地飘，像幻境。这一路上奇怪的事情逐渐发生，每个人每一张脸每一句话都让西竹如坠云里雾里。要不就此掉头回家吧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。秦放也只不过是自己幼年记忆当中模糊的脸，能不能再次清晰有那么重要吗？西竹在原地站了很久，心底深处忽然飘出一句话来：到底意难平。西竹把抹布拧了水，一下下地擦拭那张红漆嵌发面条机，动作笨拙但认真。擦拭的时候他歪着脑袋看对面墙上悬挂的那幅画，这画简朴之至，说简朴都是刻意包养了，平心而论堪称拙劣，出现在这种地方格格不入，还有几句文不对题的题词：白雪茫茫，残影慌慌，夕阳照水，古扶风上。又有一行小字：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细作。难不成是秦放的长辈？又或者……西竹的心砰砰跳。 是秦放吗？难道他真的像电视里演的那样，不会老，也不会死，必居在这样隐秘的院子里，精心地收藏着一切带有回忆的旧物？ 院子里有脚步声，西竹全身一震，过电般回头，他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26、27岁模样，身形挺拔，眉眼温和而沉静。记忆里的那张脸忽然清晰，和他重合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自己搂着他的脖子委屈地掉眼泪。 秦放啊，你卖了我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了。 而委屈的感觉似乎从未断绝，绵延至今。 为什么不要我？为什么不要我？ 秦放也看见西竹了，微笑道：你来替张嫂的班，叫什么名字？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自己差点把这一出给忘了。现在她只是一个面目平淡的年轻女人，手里拿着抹布，做着小时工做的活儿。这不是她想的， 他想光鲜亮丽地出现在秦放的面前。西竹攥紧抹布，低声回答： 西竹。 回答西竹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得厉害，目光须臾不离开秦放的脸。 你会有印象吗？会记得吗？ 秦放说： 好名字。司藤出去散步了，你去泡一壶茶，诗风龙井，待会儿端到院子里来。 泡茶？这怎么泡啊？西竹他只会喝茶。他急急地上网去搜，诗风龙井多用玻璃杯，因为汤色碧绿明亮，香馥如兰。水烧滚，壶盖突突翻着白气，西竹赶紧去掀，结果烫得丢开。这玻璃杯又在哪儿啊？翻箱倒柜没有找到。手忙脚乱间，秦放进来了，像是早就遇见他的狼狈。秦放微笑着手把手教他： 不要用玻璃杯，司藤不喜欢，要用青花盖碗托碟，起八分满，一手托碟底，一手执杯耳，递给他的时候屈膝弯腰，记住要恭敬，茶碟最好举过头顶。 西竹内心觉得反感。 为什么？我自己家里也有阿姨，也有扫洒的小时工，彼此都尊敬客气，不会这样。 你理当敬他一杯茶的。 我理当？ 西竹那些不悦的情绪忽然冷却，他看着秦放的眼睛，秦放还是微笑提醒他： 都记住了。 秦放转身离开，西竹在身后问他： 你知道我是谁吧？我为什么理当敬他？我是不是欠他？ 西竹终于见到司藤，春寒料峭，司藤却穿得少，宽松的棉麻衬裙，软底的鞋，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，慵懒而随意，手里拎了根松枝，上头结着好大的松塔。秦放迎了上去，牵住他的手： 这么久啊？ 我在山里自在。 是啊，你是自在，活得像个谪仙人了。 司藤把松枝给秦放： 闻闻，好香啊。 秦放接过来说的： 哎，越发没长进了，啃松鼠抢食吃。 哼。司藤笑起来，眉眼清冷。 小丫头来了。 来了。 那我该去化个妆。 这样就很好。 真的？ 真的。 司藤不施脂粉很久了，从前总要精雕细饰，精致到一丝不苟，每一华妆珠拥翠绕，他自己都说其实并不喜欢，他只不过是一株藤罢了，那为什么又要那么修饰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